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即系啦。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呢？提先，我哋講下長安都冇錯嘅。 講完賓州講長安啦。 未講長安之前呢， 係 我哋講下提先嗰一節呢， 係 因為呢好似錄得幾差㗎，唔知點解，可能太攰啦。因為嗰日呢我三點鐘喺友台開工，跟住呢錄嗰個節目嗰時候呢亦都係凌晨三點。咁一路做到三點，做十幾鐘頭我開始好攰啊，所以冇而家咁精靈啊。 係。 而家啱啱我即係錄完阿鬱敏嗰啲嘢咋嘛，咁而家我過嚟做返我戰艦嘅本色啊。 即係交代一下啲網友可能第一次聽，即係總之我呢個節目錄播嘅。 係啦，錄播嘅。 咁有陣時呢就一集過。 係啦。 咁有陣時呢兩節就可能呢即係分 咗。係。 有時候可能分三五七日都鍾意就錄㗎啦，我哋就。 我哋呢一我 鍾意就嚟講幾句就得㗎啦。 我哋呢一節呢就買 video 冇得聽㗎啦。咁係先嗰節呢就喺買 video 一齊亂播嘅，都係叫遮遮鑑證嘅咁樣。 咪所以有時即係我都覺得我有人聽返個節目呢就係、是、即係我時我都會聽返啦。咁即係如果有時啲網友覺得啊星期二聽好似勾勾地，你要記住喎、即係我哋嘅節目其實大部分呢就喺三四日前，即係星期五，我哋多數星期五嘅。咁即係希望大家會知道，即係如果但係日後我可能啊 CEO 你又安排好啲嘅，咁我哋再睇下點。 做死你 啦、就是。唔係逢星期二聽呢係會有陣時即係有時候我哋講啲話題，譬如阿希哥嗰啲咁樣，可能就 勾勾咗 少少。即係你要當將自己擺返星期五。 係啦。 咁我哋 即係好似咁我哋要講返我哋嗰個長安聚會啦，喂 係係 已經過去咗啦，完 咗個幾禮拜嘅， 係個幾禮拜 完滿完結咗啦嘛， 係啦，啊，所以上 反應幾好喎， 反應幾好啊！ 其實個長安之旅就係我哋上一次做完節目， 第 二日就去咗，好神秘啊！我哋 即係如果真係得嘅話咧，啲網友 PM 我啦，留電話，咁咧下次咧自費啦 嚇， 自費就自我哋一個月搞一次啦。 啊咁你哋安排啦、 啊。如果阿傑斯唔得咪我帶團囉，我 認識晒啦。係啦啲經理呀咩全部俾你認識 好快我已經熟㗎啦，啲酒店都已經熟晒㗎啦，我已經可以好有把握搞一次同阿傑斯嗰次差唔多啦。但人數我一定要多。即係我要希望好簡單㗎嘛，呢次十個啊 嘛。 九個人。下次起碼十二個、再下次十五個。我要最玩到最癲嘅時候要兩間卡拉 OK 房嘅，咁就差唔多啦。咁 喂，但我淨係提阿 CEO 一樣嘢囉，記住聽我話，下次呢如果我唔喺度，你帶團早啲去。 係啊， 我即係不斷都提你哋，即係苦口婆心提你哋囉，即係你成日仲串我又話咩未適應時差咁樣。 喂，真係我一習慣唔到個時差。 咁但係冇辦法啦嘛。 我喺深圳玩嗰陣。喂，十點鐘我叫早啊！我話十點鐘去農場，我話黐線啊！你黐 嚇， 個女都未瞓醒啦。 咁但係 啊，打場波先咯，我哋咁樣 嚇。 哇！但原來 事實發現啊，真係有 原來長安真係唔係咁樣 嘅。即係我哋嗰個就我哋嗰個就好緊張啦。即係其實我哋本來就約大四點鐘喺香港出發啦，即係但五點鐘所有兄弟已經喺度等曬啦，五點零鐘啦。咁其實我哋去到唔係好晏㗎咋，如果以你嗰啲時間就即係我哋去到長安大概六點零鐘攞曬房，咁我哋咁跟住其實我已經個心好急㗎啦，咁我知道你仲好斯斯然嘅喎，都咁仲話嘩又去食返餐好嘅咁樣，好似喂咁我其實我已經好急㗎啦，我心好急，但我唔敢出聲， 我係諗住打場波先至過去 㗎，即係嘩你仲我仲同你去到飯店嗌餸，嘩你仲嗌埋啲呢 慢慢等 係咁又要湯嘅又要即係炸海鮮又生蠔啊，唔係冇錢食啊，係冇時間食。咁我哋食到我哋仲記得我哋啲餸啱啱剛剛嚟呢，咁我啲短信已經嚟 啦， 咁我已經俾你睇啦，就係已經 係 啦，即係話即係同我幫佢訂房嗰個女啦，咁咪就已經即係發短信喂叫車囉喎， 冇女囉 嗰時已經係七點鐘到嘅，係冇女你再唔嚟真係冇女， 係寫明冇女 係啊。咁我其實我嗰晚呢我後面我計過，即係我哋成晚呢九個人呢我諗入過嚟嘅女呢大得十五個到嘅啫。 真係少囉。 係少得好緊要呢咁係。 正常係幾多 少兩吓 正常係幾多 少哇有冇兩欄都唔止十五個啦。 有 一定有啦平時就。咁但係嗰晚發出曬事因為星期六啦。咁、就其實我都好少睇到過百嘅因為唔使睇咁多嘅。咁但係你話四五十個一定可以睇到但係嗰晚完全即係後咪你見我已經發爛渣啦即係 佢啲經理佢主任都驚啊。咁跟住其實佢哋已經係冇嘢好做，就係邊間房埋單就掟啲女過嚟俾我睇啦。咁所以其實嗰晚其實係好玩嘅，不過唯一美中不足就係呢，因為即係星期六啊，我都好少星期六去，你都知道。咁但就原來星期六真係好旺喎， 即係我下次會知道點玩㗎啦。一系就星期五， 应该要再早啲咯。如果咁讲， 星期五夜晚上咗去特 博，真系要六点零。 唔系，我成日讲最好嘅时间， 钟 即系我成日讲嘅最好嘅最好嘅时间系点咧？我系星期五晚去，跟完之后去到长安，嗱，我哋又可以打波啦，又可以打牌啦，又可以打把骨啦，咁然之后直情就嗰晚咧，就 stay 喺长安。 唔系话 星期六咧就全日喺长安，咁就大家就摊条啦。 唔系或者晏昼十二点喺深圳集合。 唔係你會辛苦啲㗎嘛，如果星期六咁早就。咁如果你譬如星期五，你知大家啲夜鬼嚟㗎嘛。即係五晚黃江唔係喺灣仔碼頭等，咁然之後有一嘢鏟晒。 我都諗過㗎。如果要人 stay 兩日呢，唔係個個網友都得。咁如果譬如我哋星期六兩點鐘出發啦，去到四點。 咁都得。咁都得。 咁我哋唔使打波啦，星期先打啦，咁打波嗰啲係咪。 咁都得。 應該係咁樣囉。而且我睇嗰啲酒店呢，喺嗰度呢有啲自動麻雀機啊，我諗住呢 有每間酒店都有 嘅。戰艦嘅麻雀王大賽呢喺長安舉行㗎喇。 包括我安排你住嗰間都有麻雀房。 OK 啊嗰間。 係啊，然之後就都有呢個自動麻雀機。 唔係我就成日諗啦，如果下次要再搞呢個budget係幾多呢，我計個條數應該係唔好計坐旅啦，咁我哋應該係1000蚊左右到啦，淨係budget，唔計坐旅。咁唔 咁咪咁你唔使多咗多得滯係咪， 差唔多咋。來回車錢就100啦。110啦應該係。跟住 好視乎你有幾多人去啦。如果你講9個人10個人到呢即係唱歌埋單大約就一人 四嚿都唔使嘅。 唔使一定唔使三嚿水到啦。三嚿水之內一定。 3000蚊埋單。你3000蚊埋單。 差唔多啦。 3000蚊埋單9人937。 因為啱啱係400蚊個上平。咁就又係飲到亂晒龍㗎喇，其實個狀況都同 嗱我要講 埋單其實都係 係呀 都係三四 仲有啊 係 sorry 唔係咁計呀，我計咗因為嗰次呢其實飲得唔好多嘅。 你直情係啦，你仲話俾我，你之前未去，因為我未同你玩過啊，咁你又話你同阿哥頓飲好飲得點點點。你知唔知我星期三去啊，跟住呢個主任即係星期三號又呢、這個禮拜三號又去咗魅力啦。咁我嗰個佢話喂你仲有好多酒存咗喺度，我幾多支啊，即係上次嗰啲。38支啊。仲有38支喺度，係上次埋單㗎啦已經。 好簡單。 咁所以如果咁嘅飲法呢，其實大家係應該三嚿水之外搞掂。 咁我哋可能永遠都飲嗌多好嗌少啦。咁、 啊、 我預計係400蚊飲酒到啦 ,400 至500啦，我預計好過預緊啦。 住房就2嚿到啦。 住房2嚿6嚿啦。 係啊。 車費1嚿7嚿啦。食嘢都係食嘢㗎嘛。咁嗰度。 咁啱嘅啱嘅。 如果早 五晚1000蚊會鬆啲囉。 四餐咁計，即係早五晚連埋宵夜四餐。咁係真係1000蚊坐底喎，坐底係要㗎喎，跟住女錢嗰啲你咁佢自己俾啦，你哋可以唔嗌，可以唔坐得嘅，唔坐我哋咪搵啲媽咪過嚟差囉，冇所謂㗎，或者同我哋其他啲坐台嘅女差囉，咁即係點樣不值點都點都1000囉，咁樣如果你諗住係過夜嘅，咁你就唔該代購2000蚊啦， 係 啦，咁如果我預個不值呢，即係起碼至少打1000蚊啦，係人仔喎， 咪同埋都俾個安心大家，即係你去唱歌我成日都係嗰句、 啊、 大家去玩咗去開心、 嗯、 即係譬如話啊、哎、好似上次嗰個 case 就係、是、啊如果有啲邊啲網友喺嗰度喂真係唔我真係冇可能寫包單，你一定執到件走嘅。咁、 啊、 跟住咪有餘慶節目囉、嗯啊、即係餘慶節目其實好容易安排，即係桑拿又好揼骨又好，咁其他嘢都可以安排。 有啲可以咁計啦。咁都係1000蚊打底啦。如果你、嗯、譬如你係女嗰邊唔啱嘅，咁你坐台就2嚿啦， 係囉。 咁其實我哋搵間桑拿俾佢。 係囉。 咁開大嘅。咁就係 4566 囉。400、500、600。咁開大嘅，你鍾意喺嗰度玩埋囉。 係囉。 咁可能嘥加酒店錢啦。咁多呢啲到時。因為酒店都幾緊張。 唔會嘥間酒店錢 嘅。 我咪強調係啦。你又可以叫返酒店。你亦我都同你 可以叫返酒店。 你哋一嚟到我已經話啦。 我盡量會幫你留住啲房，你哋唔使 check in 住嘅。咁到即係最到盡，即係到好盡嘅時間，你哋先最後決定，喂，究竟今晚攞唔攞個房？呢樣嘢我安排到嘅，即係所以呢樣你唔使擔心話，即係哎呀，我死啦！我攞咗個房，跟住我又想去桑拿嘅喎，桑拿我又想過夜，唔想走咁點咧？唔，我諗即係盡可能我都即係唔會俾大家有呢個情況發生。 咁啊，咁啊， 呢樣可以安排到 啦，嚇，不值啊，逾百嚿， 係 啊，房唔計房錢同旅錢。 嗯， 咁就一定够玩，一定够玩㗎喇，一定够玩㗎喇。 係囉。 係啦，咁 样。係囉。 如果譬如唔鍾意开大嘅，佢就蛇骨架，蛇骨架。係囉。 蛇骨 两嚿水啫， 二百蚊咁 样。 係呀。 两嚿水留下。 係呀。正骨都係。三几个钟㗎已经。 正骨可能仲贵㗎，因为我。 正骨就反而贵少少㗎。200-300蚊咁样。 係啦。咁样。呢啲就我哋唔包女唔包房咁样。不值八嚿。如果 OK 嘅话 ,PM 我储个人数我哋又去一团。 是 咁、最好就两头啦，因为小弟两尾冇钱㗎嘛 ,ok? 係呢啲你安排。但 你知唔知道呢一次呢 是 我有个好重大嘅发现。 发现咩 发现呢 有个男人叫马王。 马王好嘢 马王。 啊、马王条女仲掂係咪 我呢个 special order 㗎嘛有人。 即係如果马王听我话俾你听星期三呢咁呢阿妹妹仔呢佢知道啦阿妹妹仔又入咗嚟玩房啦咁跟住之后呢我又有另一个新嘅 friend 嚟到呢一见到佢啦嘩又三只猫入玩咁样跟住呢咁我同佢嗱唔係喐啊我话我即係马王我真係唔知点解我对你好好啊虽然我第一次见你、我淨係俾个马王喐佢嘅啫即係因为嗱妹妹仔已经当好似 uncle 咁样我一定冇机会啊佢当好似阿爸咁样而家咁但係呢我星期三嗰晚呢我话嗱你咪喐啊同我 friend 讲我话呢件嘢呢唔系喐要喐呢要问准我嘅， 唔系 咁嗰话我话唔俾喐，咁啊又唔俾喎。 妹妹仔咧，应该咧就系我哋战男俱乐部嘅兄弟拥有嘅，咁样又任砌啦，我哋捞。 我哋讲下情况啊，即系讲下几得意啊，即系其实妹妹仔入嚟啦，咁我哋一开头我哋就记得，我哋仲吓亲啊妹妹仔啊，我哋话嗱，今晚调翻转，我即系心血来潮，突然间我话嗱，次次都系男女仔拣女嘅，我话今晚咧。但系俾阿妹妹仔，俾九条麻甩仔你拣，哇！到阿妹妹仔咧， 即刻都 即 系算啦， 唔知点搞嘅， 即刻佢搞到妹妹仔好难堪。 系啦，搞好难堪啊！跟住 如果佢拣边个咧，都可能得罪另外一 个。系啦，咁咪拣唔到嘛？ 肯唔使肯定 得罪另外一班 个，唔系咁啊。阿马王就醒目啦，一知道佢死啦，佢即系佢落唔到台嘅时候，即刻就捉出嚟，就诶嗱你 攞出个强劲嘅臂弯 啊嘛，几犀利，即系啊，即刻霸咗佢先啦。其实啱嘅马王，即系我中意阿马王呢只，即系啱嘅咧，你就自己上咗先，唔好大家出嚟咧，成日懒系啊 gentleman 咁，冇呢样嘢 噶， 啱就上咗先，同埋快即系快靓正啊嘛，有一个又入咗闸搞掂咗先啊嘛，所以即系抵佢叫马王嘅。 唔系，除咗马王之外，仲有一个前辈。 哇，呢、 哦那个长老肯定系真 系，系啦， 前辈。 哇，我星期三打个电话俾阿长老啲， 好早装 嘅。我订咗房，跟住我突然间又系心血来潮。嗱，我真系咁多个咧，我净系打咗俾阿长老啫。阿长老亦可能都听紧呢个节目，之后我就问，喂，我喺边度啊？今晚我又订咗房，出唔出嚟啊？咁样，原来佢喺香港咯，咁所以就冇嚟到啦。吓，咁啊，阿长老又好啱玩啦。 系啊， 系啊，即系。 识嘢又多啦， 系啊， 佢知识丰富到咧，即系连我同阿杰斯咧都自愧不如嘅。你谂下， 唔系佢同埋佢，我中意就系佢好识睇眉头眼额啊。 嗯， 即系佢知道啊，点讲咧？佢知道 经验丰富，因为真系 系啊，佢知道每个人个玩嗰个特性啊，即系佢 嗰个人做啲咩动作，就知道咩性格， 即系配合到咯。 系啊， 系啊，系啊。咁所以呢个又即系其实嗰晚我真系。几开心，好多朋友都啱。 我唔讲你知唔知？长老咧开头系坐紧件女嘅，跟住咧我阿 Super Pet 咧就好夜先嚟啦。 系 Super Pet 又 太夜，因为太夜，因为佢 经典啊 Super Pet 放工拣唔到女，咁样求其坐住件，跟住嗰嚟咗两弯啦，系嘛？有弯就坐咗，跟住嗰条女就走咗啦。 你等我讲啊，你喺嗰时已经大晒油，咁阿 Super Pet 又夜啲嚟噶嘛，十点几，咁阿 Super Pet 咧真系香港政府要学下佢啊。即係好堅持啊！佢嚟到咧兩大原則，即係第一，我堅持今晚一定要由女帶出去㗎。第二，一定唔好俾件嘢我粗粗地焗我帶出去啊！我一定要我啱心水啊！咁但係佢十點幾嚟已經有難度啦嘛，因為已經 好高難度添啦， 好高難度。因為我都話啦，我哋由頭都係見過15條女 仔。 咁佢十點幾嚟真係好大，跟住然之後好啦，咁我就趁大大地又帶啲媽咪啦，咁我就話喂唔得，我話呢個 friend 一定要帶走。要搵女大 姐，你总之一定要搵嘅 ，OK 嘅， 搵到 佢觉得 OK 嘅， 咁都 就開頭嚟一兩件呢我都覺得啱嘅、嗯、即係我都覺得哎應該都啱啱地啦但係佢都唔啱數 都要堅持 繼續堅持即係話佢啦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周庸事件啦即係香港政府 唔使諗啦嗰啲 佢完全係由頭到尾冇降低標準嘅咁到最後呢佢就都搵多件啦但係好似如果我冇記錯佢係後尾最後同阿長老 清清 交換嘅 清清 partner 清清 partner 嘅真係犀利嘅咁然之後呢就終於都即係都叫做搞得掂囉 呢個又係長老可愛嘅另外一個可愛之處 但係阿Pick兄真係記住下次聽聽話同我哋 走少少 咯如果唔係好難服侍啊 佢好難啊因為我了解佢係佢好難冇咁早 啊 因為佢要放工咁你要等下幾時屋企冇人佢閃返嚟 自己 啦佢有難度佢有難度咁其實仲有原諒係點安排呢如果佢喺深圳我有計㗎 咁咪嘥多幾嚿囉我哋立多幾件如果你就算喺長安都我哋擺定幾件 喔 佢喂但係佢啲要求好高喎你好難知道佢啲口味喎大佬。 我略略知嘅其實小妹妹佢一定啱 係 小妹妹一定啱嘅因為上次同佢去湖北嗰度揀呢佢都揀啲亂口少少嘅咁我但係之上我知道佢啱啱 做做埋假身好易中啊你先留低啲唔係好得嘅收埋啲得嘅。 即係總之佢就好堅持嘅佢真係佢唔會降低標準啲嘢好 啊。佢一打個俾我話 係 牛哥少點玩 一定要殺馬。 佢太嘢我就諗下已經冇女㗎喇個個都冇女點算呢 係啊。 但係因為上次欠鳩咗佢咁樣㗎嘛上次湖北嗰次咁樣唉是啦你過嚟啦。咁我其實我諗定係搵啲女過嚟坐定先但係都你知啦因為冇女睇㗎嘛。 睇啦嗰晚個問題啦。 下次我曉㗎啦如果佢呢我會帶因為佢仲有一個難度佢難度高係咩佢唔飲酒。 嗯 即係我想帶佢卡拉 OK 呢好困難。 係、 啊。下次點樣呢我諗定啦早有早過團喺深圳。咁約多幾個好似大家劈得起嘅。咁去農場又好邊度都好。 好啊。 去嗌女有飲佢揀。咁時間佢可以夜少少啊因為冇12點我哋我 嘅深圳就 可以入狀態啊。 暫 時入狀態啊。 深圳等。咁仲有啲其他仲有邊網友去睇下哥頓啦哥頓版主啦。 版主 啦。係啊波頓真係又係即係啱玩㗎。絕對啱玩。 佢一路都啱玩嘅。 係啦呢個即係唔使講咁多嘢。 係啊我哋足球版版主係咪 呀 唔係佢係 阿 Long 哥 Long 哥就要玩多幾次先可以知道究竟 唔係阿 佢口味係點。 你俾阿 Long 哥斷背呀。 我唔方便講㗎真 係。呢啲 阿 Long 哥斷背呀。 咩㗎。 阿 Long 哥就比較特別啲同埋佢個 friend, 即係成晚就 band 埋 一邊。band 埋一邊。 係啦係啦。 猜我哋啲女都冇所謂 㗎。係啦但係佢呀後咪即係同我哋講返都話佢都覺得就都 OK 嘅。 好玩 嘅。咁我希望佢真係 OK 啦。因為我都覺得我驚佢係咪真係服侍即係唔係招呼不到啊。 唔係我 係 有時要知道啲網友鍾意啲咩喜好。佢一坐低又去昆士蘭最咩最出名最出名乳牛㗎嘛。嗰日真係冇乜乳牛喺度。 冇乜啊。嗰晚真係撞彩冇乜。係啊。 所以呢如果下次再行阿 Long 呢就揀乳牛。揀乳牛都係深圳啦深圳我搵到好多乳牛嘅。 係。 咁昆士蘭散嗰啲我喺深圳唔難玩囉。係。唔難搵囉。咁仲有如果仲有咩係好值得提呢 我 酒店嗰度要值得提。 酒店係。 喂 哥頓啊簡直係賺晒油啊 200 四季酒店 feel 嘅直流同埋一落嚟 check out 嘅時候。 哇我話聽我住間房已經唔算好靚㗎啦218蚊咁樣。我已經係比其他網友住貴少少。嘩嗰間酒店房真係有張床有得喎。熱水又得喎我係嫌佢個沖涼嗰個花灑唔夠力嘅啫。 唔夠力啫 完全係冇問題。 o k 哇呢啲酒店就仲可以帶埋條 notebook 上網喎下次有啦如果買條 notebook 係呀全部都有㗎你哋可以帶埋電腦㗎。 又帶埋電腦上去玩。咁佢我哋玩完我第日一樣就真係最衰㗎最衰㗎喺長安係冇酒樓。 冇酒樓。 冇飲茶嘅地方。 咁但係又因為冇酒樓我哋就去咗間好特別嘅茶餐廳啦。咁呢一定要講講啦就喺長安其實好出名嘅如果長安好多人 都知道。呢間茶餐廳係我夢想。 係啦就叫長記。咁點解佢咁特別呢就又好啱我哋自然搞活動啦。就係因為佢有 樓上就有一個。 係啦佢個天板度呢就個老闆就好有心機做咗個仿真草嘅七人足球場。 你感覺都唔夠精細。佢將三層工業大廈。 个天台打横咗佢，变成一个 环切面嚟嘅， 一个环切面变成一个七人嘅仿真草草像， 系啦，同埋即系佢系你听大家听，因为我成日见到佢啦，你哋第一次见佢啦，即系其实佢学嗱，佢又好中意同啲客倾偈嘅，咁佢同我你知啦，佢嗱佢又即系佢好热情啦，带晒我哋所有球场睇啦，同埋你系睇到佢对足球嗰种 热情啊， 即系仲记唔记得佢讲一句说话好精警嘅，就系佢话我哋呢度有埋冲凉噶。佢话你即冲凉系好重要噶，踢完波要成班麻甩佬鸠揈揈咁样喺度 冲凉， 讲翻场波咁先有意思噶嘛？即系佢可以识得咁样讲，你就证明即系佢 明咯。 佢系唔系净系俾个整个球场出嚟即系收钱 赚钱，唔系 佢 其 实以谂住以波会友吓，咁即系同埋就系好出名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好多香港即系足球圈嘅人士，好多人都识佢噶。咁同埋即系譬如你都听到佢讲啦，神希啱啱早我哋一日又上过去踢。咁佢又成日喺度搞比賽啦，搞多即係譬如廠同廠嘅聯賽啊，嗰啲咁嘅，即係佢搞多咁啊。仲有就係、是，即係佢又講得好頂棍啦。佢話嗱，你度我度踢波咧，有幾大都係搞幾大，啦啦隊可以俾埋你出場音樂， 出場音樂， 出 場音樂， 即係好多嘢可以俾曬你 嘅，可以 call 啲女女做啦啦隊， 可以拍埋 video。 系啦，最紧要系啦，紧要系啦。 即係我諗住咧，如果我哋对战男联咧，可以操 fit 啲咧，就。 我哋应选到佢啦， 冇衫佢系有衫。 我哋操翻多几课咧，就可以即系上长安，唔系净系去唱连埋 踢完波，跟住去玩。 系啦， 踢完足球就玩手球。 系啦，呢个一个好好活动嚟噶，即系无端端，其实我冇准备噶，我都谂唔起，但系我成日都去嗰度。咁但系啱啱嗰日就因为阿牛哥话要饮茶，冇啦饮茶，咁我去茶餐厅啦，咁我就去咗嗰间吓。咁我就星期啊。今朝早我就喺佢嗰度食早餐， 啊、 即系喺长安。咁佢又问：，喂，你班 friend 几时上嚟啊？我话：，屌，等我租多几波先啦。咁我问咗佢，我话：，喂，咁你呢度租场几多钱啊？咁佢因为上次我哋冇问啊嘛。咁佢就话：，如果日头五嚿水，好似系两个钟啊。佢好似同我讲。咁然之后夜晚咧就600蚊，加多100。咁佢话：，如果你想搵波斗咧，我可以搵队波。即係同你大家咁就兩份分個長租又得，咁我覺得個價錢都可以接受啊， 可以嘅，可以 成盤人蓋都係分幾都係幾廿蚊 啱啊！我哋啲即係十個人上去，真係輪流踢嘅啫，咁滯嘅啫嘛，每人都係50蚊啫。 係啊 ，OK 喎，就熱水沖涼拍埋呢度有冇今日幾錢咧？有冇講埋？ 哦，咁我冇問喎，下次幫你問下。 咁可能如果我哋十個人嘅話，咁我預計60-70。每人80蚊到啦， 吓 唔自在啦，上到台湾玩又系咪先？ 系啦系啦系啦， 咁我谂住啲士碌架大赛啊，咩足麻将王大赛喺晒长安搞噶啦， 吓 咁就我哋早啲 做咗主场， 做主场啦，咁样或者睇点样，可能深圳又搞。深圳打外围赛咁，跟住再去长安打决赛咯。 哇！真系听到都开心啊！ 听到开心啊！ 系啊，即系上次其实我大家真系都玩得好开心。 系啊，真系 系啊，即系同埋因为成班人系其实啊，原来 啱玩噶都系 啱 key 噶。是啊，即系仲有一个我等紧出嚟啊，即系又系会听我嘅节目 ，Oscar，Oscar，Oscar， 你唔好成日匿埋咗唔出嚟啊，即系下一次活动要预埋 Oscar 咯。 都系同你讲啦吓，如果你去嗰时候就帮我出多啲 post 啦，撑下，因 为 我送阿马王啊，同埋阿长老走嗰时候咧，我话喺赛后报告嗰度讲下嘢咯。佢留言留得太少。 哦，喂，讲起个赛后报告，我又要同阿哥顿兄道啊，哥顿兄嘅 PM 我，其实我有睇你嘅赛后报告呢个礼拜，咁但系咧好抱歉啊，咁咧就系我漏咗个手写板喺我上海个 office， 跟住之后我唔识打中文，咁我又一路都我见你留得咁开心咧，我又唔想用英文去写啊，咁所以咧我尽快会喺个赛后报告留言啦，吓，即系我而家到依家我都未留啊，而 嗱讲下我哋个赛后报告啊，人哋个赛后报告啊， 系 我哋系咪一篇好正嘅赛后报告？ 哦，系啊，呢篇都要提下啦，就系、是、有一个叫做169 交叉三 九咩交叉三，话佢呢个即系咧，我啱先讲就系话，如果啊系咪哥顿做版主嘅赛后报告，应该省1000分俾佢啊， 就系咩费事 系咩？ 唔好， 好唔系讲下笑啫，即系好详尽啊，佢一个咁佢就讲 省咗十分。 其实佢大致上就讲佢新年咧嗰几日就上咗去东莞啦，咁佢去好多地方啦，咁我成日想搭少少嘢啦，因为佢就有去到长安嘅，咁佢就其中一样佢就问呢、這个。 個天地無限，佢就話佢去到天地無限，嘩覺得好 grand 喎，個門口跟住即係天地無限就係兩個場嘅，一個就係 K 場，佢個 K 場係個門面呢，我諗喺長安都數一數二最 grand， 因為佢有一個好大嘅走馬燈，即係夜晚係好 sharp 嘅。咁、然之後呢就咁，但係169乘3呢就其實佢係講就係嗰、那個會所嗰邊，咁佢就去到會所呢，佢就話都唔知嗰度係正骨抑或邪骨，所以就冇入到去囉。咁呢個可以打一答你啦，就係、是、其實好簡單嘅，喺我諗其實唔淨止係長安，喺東莞大部分嘅地方，如你一入到去呢，你只要問嗰個服務員咧，有冇桑拿？我通常都係咁嘅。咁桑拿如果佢話有呢，就即係有嘢搞嘅。 即係桑拿啫，桑拿 係。其實桑拿就係、是、即係桑拿喺大陸嘅意思呢，喺東莞啊，我泛指廣東省啊，大家都會意會到就係唔係揼骨。係即係嗰隻呢，你入到個房有幾條女穿曬好 sexy 嘅衫，跟住俾你揀女，揀完即係然之後又冰火五重天，又即係空中飛人 嗰啲做曬。 嗰隻其實就叫桑拿嘅大陸。咁所以你好簡單，你通常呢如果你唔熟東路呢，你入到去問有冇桑拿，咁如果佢係有就可以入閘㗎。咁如果呢再講多樣嘢俾你聽，就係呢喺東莞喺長安，其實喺長安呢所有幾乎所有嘅場我去過都有桑拿嘅，包括埋咧嗱，我點講啦？舉個例，喺長安有一間咧係叫做比較正經啲嘅揼骨，即係冇三隻腳揼骨嘅，嗰間叫國際，即係喺長安國際酒店隔離，佢同集團嘅。咁但係好多人都以為啊，國際梗係揼正經骨㗎啦，佢淨係得正經嘅揼腳，但係可以話俾你聽，喺國際都有桑拿嘅，佢就會拱到最上一層咧就會有。咁所以我即係好簡單話俾大家聽就係咧，喺長安如果你要揾桑拿，其實幾乎所有 場都 嘅鏈腳按摩嘅場都有桑拿嘅，咁啦，咁包括埋天地無限， 好簡單啦、我就覺得你睇價錢咯，佢如果啲價錢係四五六嘅，咁自然係開大啦。咁、如果200蚊左右嘅，自然係打飛機啦。 唔係少少修正你，因為有好多我其實呢個問題咧，好多朋友都有時都遇到啊，就係、是、因為你意會個問題就係好多香港人佢意會唔到究竟桑拿係乜嘢啊？咁佢唔識去問桑拿呢個字啊、如果你識問桑拿，你就知道係四五六啦。你都唔使點問價錢。即係有啲朋友就是、又驚唔好意思問，咁又話有冇嘢搞咁樣，好似咪你唔使噶？你其實入到去就問有冇桑拿噶？佢話一話有桑拿就係四五六嗰只嚟噶。 呢個 係好簡單， 呢個肯定噶啦，已經 肯定了，幾乎係啦。 咁如果邪骨 即係冇乜賴嘢噶， 邪骨咧 嚇 四廿五度骨咧， 邪骨你就真嗱邪骨咧就真係要 好 真係要攤曬出嚟問啦，你就要揾經理喂有冇邪骨揼㗎？咁要咁樣。咁你如果再俾多少少 tips 啦，長安其實而家邪骨都越嚟越少㗎啦，即係冇乜女肯做啊。咁我可以提嗰個地方啦。龙岛汇即系好近我哋呢、這 个， 我好近我哋强记嗰间茶餐厅嗰度，嗰间龙岛汇系有邪骨嘅，唔错嘅。咁价钱咧就两个钟，我记得好似系298蚊，但系要俾小费累累嘅，咁、就都差唔多要俾2-3，唔平噶，即系夹埋差唔多成400-500蚊落。 咁开大咯， 系啊，咁即系睇你，所以其实冇乜人做嘅呢样嘢。 我呢讲讲开大，哇，就系四五六啫。但係都有另房錢另計嘅， 房錢另計， 房錢另計 100-100蚊到啦， 200啦，即係四五六咧，其實即係600-700-800噶啦。 係，咁但係有好多時好多喺長安嘅桑拿場咧，係成日都搞 promo 免房費喎，因為競爭大，即係經常都免房費 嘅。佢亦都可以啦，好簡單啦。好用我哋去啲酒店咁啦，瞓喺酒店咪 call 啲女上嚟咯，都可以四五六噶。 系啊， 揀去咗嗰啲會所度揀咗啦，叫佢上。 系啊，正如好似我上次我帶你哋去嗰間酒店就好方便啦。 系啦， 嗰間酒店嘅隔離就因為佢同埋集團，系啊，同埋嗰間係唔錯嘅一間桑拿嚟嘅。 咁就嗰啲免咗房費啦。咁所以都係始終只係租翻間屋咧，房咧就穩陣啲嘅。 系啦， 系啦， 即係隨時想食嘅就外賣， 就外賣。咁你隨運條數，你都唔係爭得遠啫。你就算 唔係㗎，因為我 係咯，即係攞定間房，其實都唔係爭得遠。你慳翻個房錢。 係啊，啱啊。尤其是你如果唔係住一日嘅話咧，老虎係都攞定間房。係啊，所以就 OK 啦。 咁啊，嗰日我哋咪星期日咧喺黃江大家散兵嘅。 係啊， 咁啊跟住都仲可以講多少少。 好啊，哇！雖然唔緊要，今日有個 over one 都冇所謂。 咁啊。 跟住呢我同阿哥頓同埋阿靜啊就三個人就我哋就喺黃岡就坐黃室假期嗰架車啦哥頓就唔係揼骨嘅佢就順便返羅湖嗰邊啦咁我就同阿靜又去揼骨啦咁跟住其實我差唔多我諗我係最後一個人返到香港 我先係啊 嗱，我就搞到點咧？我就嗰晚就同阿靜一齊就喺黃室假期就翻啦。咁黃室假期又好正啊， 好正， 好舒服，好正啊。咁啊，跟住然之後咧，阿靜就四點零鐘走，我咧就我都去到夜晚咧，我就已經收到短信啦。即係阿靜都知道就係，我又有班 friend 咧又走咗去，原來星期日嗰晚佢又走咗去魅力喎。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問我喺咪長安啦。咁我就已經發曬短信，我話有冇搞錯你老闆？我話大佬喺早啲響啊！我而家落咗深圳咁嘅。跟住啲友就話：喂，鬼知你星期六日都喺度咩？你成日話你星期六日喺度噶嘛？咁啊好啦，咁跟住之後到星期一朝頭早咧，我就已經準備走啊。咁跟住咧，我班 friend 又落咗嚟。深圳啦，跟住喂，你话喺深圳黄室假期，而家仲喺咪度咁话喺度，我话准备翻香港，出嚟啊，饮个茶，食个包先啦、啊，咁啊，跟住咧一会咗面又出事啦，跟住我哋咧，跟住又其中一个 friend 就喂揼过骨先啦、啊，咁啊， 有去腹肌啊？ 我冇去腹肌，咁啊去咗金碧咯、啊， 金碧， 咁啊一搞到差唔多星期一系过系夜晚先翻到去， 咁、哦、你来讲， 你嗰件嘢，你嗰件嘢到最后记唔记到？ 拎住嗰嚿嘢咯，搞到拎住一抽二轮咁样，拎足两日。 啊，金碧嗰个得唔得？以前 麻麻地啊，普普通通，冇咩值得讲嗰个。 哦，我都系咁啦，因为上次约咗啲金碧啲个女话佢带姊妹出嚟玩啫嘛，咁样都已经有网友 P M 我噶啦，咁但等等先，唔使咁急啊，我会再见一次揼多次斜骨，同阿金碧个女仔倾下倾嘅，系咪 confirm 系咧？一齐去。如果譬如我見到咦我啊咁樣咧，咁我都會取消嘅、嗯。但係啲網友咧想同我玩咧，因為嗰個網友而家得一個 PM 嘅啫。咁佢話去其他地方玩得，咁啊好簡單啦，想本色溝女咁我咪同你本色溝女咯，啊得噶啦，冇問題。咁樣 不過要等下， 係啦， 因為太多節目 啦，太多節目啦，因為太多網友要揾我啦，咁樣要講講我俱樂部智能俱樂部個網頁嘅公布啦， 有啲公布啊。 咁自呢個三月開始咧，就因為廣告關係咧，就唔可以再貼呢個露點相嚇。咁咧個貼圖區點樣處理我唔知啦。希望係貼翻啲寫真啊，即係唔露點靚唯美嗰啲啦。咁如果貼得最高、最多人回應嗰啲。咁咧，我著量俾啲錢出嚟啦。咁幾多未知啦。咁樣可能上限500啦。咁、如果話我揾得多，咪揾得少嗰日，咪可能俾200-300咯。 哇！大手筆喎、 啊，冇計，因 為要出手啊。 因為可喜可賀， 因為呢輪買 CD 開始有廣告啦。 呢輪買係啊，呢輪買 CD 咧， 開始有 廣告啦。1,000-2,000蚊啦，咁1,000-2,000蚊 回饋翻你網友。 你撐我嘅啫，你撐我嘅話，我咪攞嚟撐翻啲網友咯。我覺得。即係，因為其實我其實覺得 CD 係謀取暴利㗎，係、我唔係一個謀取暴利嘅人 ，OK，、我回饋翻俾我啲網友，咁佢 財爺㗎嘛， 啊財爺咁，係咁樣只係千幾億個，我 唔係你攞嚟財爺喎， 你太袋你咪 你直你直接好多喎、啊，你即係財爺嗰啲好間接㗎嘛，轉接接㗎嘛，你要幫襯呢樣幫襯嗰樣， 有好多規條， 我會俾盡量俾曬呢個網友最高嗰、那個。點擊率最高或者回應最高我未知啦，到時等我哋公告啦，啊咁樣我會盡量500蚊上下啦，可能200，可能300，可能400啦，啊咁樣我會覺得咁樣會對刪咗個貼露點相嗰度咧係有交代嚟啦， 係 咁維持半年啦，大佬嚇、半年到啦，如果反應 OK 嘅話繼續咯，如果譬如真係窮到冇錢啦，連商販錢都唔得啦，咁就我嚟取消啦，即係希望網友。都體諒一下，因為Google 嗰度咧，真係有露點就唔得啊！ 喂，咁都啱嘅，即係你個網站嘅成功係所有網民嘅支持。 即係我，因為露點相係我好希望有嘅。而家又我一手話唔做嚟到露點相嘅話咧，其實我真係有個交代。咁有個交代，不如攞啲錢出嚟。 係因為咩原因咧？ Google 咯， 哦，因為 Google 咯、，Google 嘅廣告咯，嚇、okay ，咁即係為細佬着想，但非常之真係非常之唔好意思嘅嚇、真係仲有啦，啲廣州啊，珠海啊， 未得閒你啊，係嘛？ 我未得閒你啊，我會過嚟 請翻個 set 咯，請翻個秘書嚟。 我就咁簡單嘅啫。 schedule 你要編一編咯。 如果廣州儲夠有4-5個買 CD 嘅，我咪過嚟一齊。 買 CD 再同你們玩一玩囉。咁、啊、如果你淨係想見下我買 CD 嘅都得、啊、有個網友話係咪要要佢帶我滾唔使呀，我都識嘅廣州。 我哋隨時可以 佢見到面買咗 CD， 你想跟住我出去玩或者我跟你出去玩冇所謂嘅、啊。因為廣州、珠海同埋深圳呢都有網友話要見我，或者就算唔買 CD 我都想見下嘅、嗯啊。因為 當家嘅朋友、啊。 當家嘅朋友啊，起碼有啲人話帶我去佛山，有啲話帶我去中山，嘩我真係知道真係。嘩知唔知佛山中山我都熟㗎。 慘過政協啊你真係。 咁、啊、樣但係佢哋嗰啲可能仲熟㗎嘛大佬。地頭蟲嚟㗎嘛。我希望多啲地能撐細佬啦。咁 ,OK 啦係咪而家差唔多啦。阿靜嗰個賽後報告留返下個星期啦。 唔緊要。 常評之旅喎。佢嗰個都好特別㗎，不過可以留返下集㗎。 咁、一個唔係太曉嘅人去 講啊， 唔係、啊，我聽過少少係值得誒喺呢度大家可以分享。 仲有咧懷舊篇一流入篇又係講唔到添，OK， 都係有拖冇欠啦 ，OK， 好， 好啊， 節目時間差唔多，下集再見，拜拜。